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一个疑似听战男俱乐部嘅女唔会有错啊？ 点样疑似听战男俱乐部法咧？ 我讲乜， 佢就做乜？ 我提及提喺节目提及过嘅嘢，佢基本上系同我做晒。几多恐怖 ？OK， 几多恐怖？嗱，即系呢啲当然有啲关节会卖下嘅，我唔系咁快咁讲晒，讲晒就唔捻使做啦，系咪先？讲完之后，哦，咁十五分钟完啦个节目啊。咁都系当然喺呢个环境嘅时候，因为咁精彩嘅节目啊，冇乜精彩嘅，即系有一个我觉得几近期呢次系几好嘅经验咧。 嗯。 咁啊，讲呢次呢次之前咧。梗系做下生意先啦，即神山富啦， 即刻跌啊！话销量啊，一加 完跌啦，咁跌啦喂！嗱，自从加价到而家啊，当然而家系叫一两个礼拜啫，吓咁我只系卖咗四盒啫嘛， 哦， 够死未？四盒喎，嗱唔紧要，但系都要加噶啦，因为讲真啦，因为加价前咧好好生意啊， 系咯， 啲网友咧 储晒货啦嘛， 储晒货啊，咁要等佢销晒。 嗯， 嗰批嘢咧，我預咗呢個四月咧，我食谷種嘅。 嗯 ，OK， 啊，加上個股市又咁樣啦，啊，冚家產啊，又有啲朋友得翻幾日命啦，係嘛？ 嗯， 啊，咁又有呢啲好似阿碌呢啲咁嘅賤朋友啊，啲魔鬼朋友啊，咁啊，其實冇 百上加斤啊，簡直， 啊，簡直係攞嚟做 生活逼人啊， 生活逼人啊，而家先見到佢幾撚 火般殺出啊， 你諗下幾撚大鑊啊？即係嗱，我又可以講下一啲我生活嘅嘢俾你聽啦。 嗯。 咁咧有條撲街， 嗯， 咁就喺牛頭角咧就賣嗰啲銀紙啊、舊銀紙啊，收購啲舊手錶啊， 咩郵票啊、酒啊、洋酒啊嗰啲啊嘛。 咁咧我老豆咧就十幾廿年前咧，我未出世嗰時候咧就買一隻撈嘅， 嗯， 咁我爸爸咧就因為嗰時候年紀啊，啲人咧話：哇，隻撈都咁樣貴啦，條錶帶唔值錢噶嘛，喂，錶帶都咁樣貴，咁咧好嗰時候咧啲年紀大嘅人咧。你知嗰個年嗰、那個年嗰、那個年代啲人咧，就會買隻錶，就自己配條 帶 普通帶， 嗯 啊，咁啊算嘅啦，唔會買翻原裝勞力士錶帶嘅。 哦，即係你講，即係可能你隻錶帶爛咗之後， 唔係啊，我淨係買隻錶六， 我淨係買個錶膽 啊，錶咪錶身， 錶身， 隻錶身隻條帶又係 買新錶可以淨係買錶身㗎？ 可以，一來佢平價㗎嘛，條帶唔要得㗎。 哦， 勞力士可以噶， 哇咁樣噶， 但因為嗰時候坦白講，一日錶同只錶帶差唔多價錢啫嘛，其實真係勞力士係咁上下嘅，咁你會可能平少少啦。咁我老豆就覺得條錶帶唔值錢啦，咁佢哋太貴啊，係太撚貴，即係唔值咁嘅價錢啦。咁我老豆就買一條精工帶，精工嘅，就破 都係鋼帶， 都係鋼帶，咁啊配一隻勞力士身啦。咁一路以來咧，咁我哋會同我爸爸， 咁你八嗰度咪寫住精工咯。 啊！佢換埋噶啦，佢換埋噶，嗰個總之係精工咯，係咯，總之咁嘅嘢啦。咁我一路同我爸爸咁嘅喺度有時兩父子傾下偈咧。咁我就話你觀音投訴把腳事咁有冇笑話？屋企人笑啊，冇所謂啊。咁牛頭角嗰條撲街咧，收舊嘢嗰條撲街咧，就有日咧就見到我老豆，佢話：喂！啊，唔知阿伯你乜撚嘢啦？ 嗯，我唔識嘅，即係隨街撞到嗰 只。啊，好似騙子咁樣嘅，但係佢成日擺檔嘅，咁啊啱唔曬嘅，真係買啲銀紙啊、股東郵票啊咁嘅。擺地攤嘅。跟住話，喂，你只撈，屌條帶都唔係真嘅。咁撚舊，要6000蚊賣俾我啊！ 只錶嚇，傻㗎佢。 只爛鬼撈仲值6000，喂，一爛鬼撈起碼過雞啦。佢同我老豆講。啊！6000蚊賣俾我啦，咁樣，因為妖你只錶唔得啊，咁咪死人帶。咁一講完之後咧，啊，仲有呢條撲街點樣咧？即係同我媽講，因為我媽最新抱嗰時候咧，都唔係我啦嚇，我細佬結婚啦，咁樣我媽戴一隻鑽石戒指噶嘛，佢走同我媽講只鑽石戒指假嘅，即係我送俾我阿媽嘅鑽石戒指係假嘅。跟住佢話，跟住佢同我阿媽講話，不過假我都收啊。我屌你老母啦！你林家產係咪先？都唔撚夠，可能攞到。跟住都算啦，因為我媽唔會買啦，啲仔送嘅嘢係咪先？ 咁啊，跟住我就自從聽過呢個冚家產咁講咧， 嗯， 耿耿於懷啦， 嗯，就要標大啦， 就要揾條標大啦、嗯、，OK， 咁大佬。唔系易揾噶嘛，嗰条表带老捻过我啊，大佬、 嗯！ 你话而家揾条新嘢369，我梗唔系唔捻柒难啦，啊顶笼咪一皮嘢咯，可能七八千啦，二手嘅可能系咪啊？咁就哇，嗰啲表带要古董啊！ 嗯，哦，即系你翻劳力士都配唔翻噶啦， 配到好捻贵咯， 哦， 好捻贵都仲新表带咯，吓、啊，咁啊要揾古董啊， 嗯， 觉得古董两个字啊， 嗯。 系开价皮嘢一条表带，我屌你老母啦一皮嘢，跟住 咁你如果买条新嘅嘢先，你就一配条新嘅， 都八九千咯。 咁啊配条新嘅咯，你唔使买只古董嘅。 咁有好多方法噶嘛， 嗯， 即系话明古董，你知呢啲劳力士噶啦，旧款啲劳力士， 嗯， 系916钢嚟噶嘛，咁嗰啲钢咧保养得唔好咧，可能会生锈啊，或者有啲唔靓噶嘛， 嗯， 咁咧有啲坊间有啲收咗啲旧嘅劳力士表带咧， 嗯， 佢就会攞嚟翻新。 嗯， 啊咁可能喺外国收翻嚟啦，收翻嚟好捻平啦 吓， 当然咧一就可能生晒手嘅表带啦，咁磨捻翻佢啦，磨翻丝丝正正，咁、 嗯、 就卖出出边，咁啊有网友介绍我啊呢只有一只咁讲咁嘅劳力士表带，你啱唔啱啊？咁样，咁、 嗯、 我介绍嘅，咁我咪上去睇下咯，上网睇下咯，我当然系睇下佢一系睇优啊，啊咁睇埋佢啲评价啦，咁而家卖埋捞嘅。 嗯， 咁真係唔會假啦，大佬，有幾好大生意㗎嘛。咁啊，鍾意買條杯帶就3700。 嗯。 3700就完咗老豆嗰個夢啦。 嗯。 咁啊，總之呢，咁啊而家老豆就成日得閒就行啦，行返落去嗰度曬㗎啦，曬林家產啦。你咯， 專登著長袖衫都攝你個袖。 但你諗下啦，即係有啲撚樣係咁樣。屌你老尾，頭同我媽講話鑽石戒指假嘅，但就肯收。假嚟都收， 嗯， 啊、一隻爛鬼佬點都唔止值6000啦，係咪啊？ 嗯， 就話啊6000蚊要撚咗佢啦，咁啊搞到我哋就做仔女嘅咧，只要幾多折騰啊？我揾咗好撚耐嘅，就啲魚杯揾咗好撚多年， 嗯， 即係就好似啲我如果我買二手帶，即係二手帶同古董帶係兩回事嚟㗎， 嗯， 即係二手帶翻身帶嚟㗎嘛， 嗯， 喂，買嚟翻身帶我基本上可以講價㗎，3700我可以可能講到3500我講到嘅， 係、 嗯、啊，但係佢話唔好講啦，我話咁我都話算啦，最緊要你買俾我， 嗯、 一蚊都唔敢減啊，咁起碼都完咗老豆個夢啦。 嗯、 但係總之我真係好撚憎嗰啲咁嘅冚家產咧，啊！屌你老母，搞到成家老撚折騰啊！啊，當然啦，唔係我一條表帶3000蚊都唔係我3700蚊都唔係我俾曬。我係三兄弟㗎嘛、 嗯、 每人1000多蚊啫。 喔唔計啦。 屌騰訊都冇撚咗啦，屌你老味，我成日咁講係咪先。咁啊唉幫我信下啦。即係我想覺得有時有啲冚家產你真係唔好中佢。我只有我只有會屌柒佢㗎，而家我老妹。屌你老味呢啲嘢唔知真假咁樣。 咪你見到做緊生意嗰陣屌柒佢先個人。 佢有幾名打呢。 超咁喂你咁撚都害鳩我呢點計呀屌你話我嘅戒指係假嘅、啊，我就喺你有做生意嗰陣講呢件事出嚟，屌柒佢 算啦咁啊，即係信下啦。咁啊，總之而家都做咗個乖仔啦，咁、起碼都唉，完到老豆個夢啦。呢排嘅笑容好啦，好啊，呢排笑容呢幾日笑容好緊好。啊，衰仔完衰仔前衰仔後，阿仔而家阿仔啊，衰字咦唔由個喺個空間度咧 靜音、 啊，又好似啲霍金同埋啲愛因斯坦咁咧。个空间咁样，个衰字冇咗，唔系个空间存在啊！阿仔咁样啊，如果你都唔肯，真系唔同啲嘅，因为佢爸爸都知道个仔系几捻辛苦去搵呢条咁嘅二手带俾你噶嘛。咁啊，讲完啦，咁啊都系啊神辛苦啊，神辛苦，讲少神辛苦先。咁啊加价啦，咁样咁我即系都遇咗一个我谂到一个问题嘅，那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如果250蚊系好捻难入钱，咁樣我諗到個方法啦，啲只限第一次買嘅網購咋，因為如果你再買嘅話，你證明佢有 work 㗎啦，你唔自在，唔爭再買多盒啦，係咪先？咁、齊頭啦，500蚊啦。咁如果譬如你250蚊，你又想去銀行入錢，咁你又唔想益我，咁好啦，其實好撚簡單啫。你入夠300蚊啦，我俾多包你。 哦，即係6包。 係啦，因為一盒神山寶5包嘛， 250蚊 一包嘛，其實就都係50蚊一包啫嘛，即係話，咁你6包咪300蚊咯。嗱，但係只限第一次買嘅網購啫。咁、當然你會走嚟問啦， 點解你唔俾200蚊買4包啫？ 嗯， 係都其實條水一樣嘅啫。 係啊， 嗱呢個就唔關我事。首先一郵費嗰度，我覺得蝕咗啦。 嗯， 唔緊呢樣嘢啦。咁剩翻嗰800要歸巢， 嗯， 賣俾邊個啊？係咪先？我飲咪邊飲得曬噶嘛？突然間一個月10個人十個新客。咁我剩翻十包喺度，咁無謂啦，無謂將啲十八料歸巢俾啲網友啦。咁所以你哋就四日啊，就係即係俾300蚊，咁我俾6包你咯。啊，咁樣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户口問題啦。咁一直以來我淨係得個恆生户口啦。咁都應該會開翻個中銀户口啦。 嗯，自從呢次熄機都冇事，你就信得過啦。 我信好多啦。我話聲你聽，而且。因為好多網友都其實都係有中銀户口啊， 嗯， 啊咁樣對，即係你加得價，你梗要方便人㗎啦，講真係咪先？咁我都要方便下呢一啲即係長期惠顧嘅網友啦。咁我就其實好撚衰啊，開中銀咧，中銀咧有一個最低存款額啊， 嗯， 一定要擺一皮嘢落去， 咪你唔攞保證咪得咯，你唔攞保證咪得啦，係嘛？唔攞保證 唔得啊，唔得啊，匯豐就係、是、匯豐恆生就唔攞保仔就唔使俾最低存款。 嗯， 啊，中銀就 好、 是，中銀一定要最低存款，一係你係攞中援， 嗯， 你要入資申請， 嗯， 一係咧你就要擺一萬蚊，呢萬蚊唔可以攞，唔可以少嘅一萬蚊 咯。少嘅一萬蚊，佢就交你扣你手續費咯。 咁咪即係， 咁即係你就擺一萬蚊咯，可能過十幾年就冇曬啦，一路係咁扣。 咁即係我過一萬蚊，就即係擺喺度啦，唔喐得啦， 嗯， 即係又少一萬蚊咯。 嗯。 腾讯又搞搞我， 阿波又搞我，阿波又搞搞你， 屌你老尾啊！我个个搞搞我咁，屌你老尾，咁冇办法啦，咁样，唉，佢中银又搞咁都搞噶，咁、啊，可能节目出街嘅时候咧，我已经申请咗个中银户口噶啦。 唔系你将啲股票存喺中银咪得咯？ 我就转仓，你知唔知俾手续费噶？ 咁 卖捻窒晒佢啦！屌你老味，坦白讲，我尽量唔会摆钱喺中银嘅。 嗯， 嗰皮嘢冇话系局比咁解嘅啫。 唔系全仓都唔算，咁你全仓你都唔算摆喺中银嘅啲嘢。 我点会觉得屌你咁嘅中国银行系稳阵啊？你咁鬼黐线！ 咁股票全仓应该 OK 嘅。 唔捻你噶啦，总之都咁我头先我卖股票，我都谂住半六月啦。 嗯， 啊，系睇定啲先啦，因为我成日五穷六绝噶嘛，都冇信啊，五穷六字嗰啲沈大师过嚟呃鸠人嘅，呢啲啊姚尊啊咩五穷六字嗰啲，即系随口噏嘅人，问咧就信啊，我觉得真系呢啲，咁啊神师傅咁啊，仲有几样嘢嘅，神师傅要讲埋嘅， 嗯， 最多加时嘅啫，但都唔会加时噶啦，我最多讲快啲啊，咁原來咧有幾個網友咧，飲神山虎嗰個反應唔同。嗱，我每次講都係講我自己嘅反應噶嘛。 嗯， 原來有啲一啲網友咧，飲完之後咧，佢唔係半個鐘到至四個鐘頭喎。 嗯， 十幾廿個鐘先至有反應噶。 嗯，嚇，瞓醒先至。 係，但飲完之後，屌你老味，啲話唔冇料到啊！你個困鳩我嘅。一瞓醒之後，哇！屌你老母，神判啊！屌你老母，哎，收翻曬以前講嘅嘢先。咁樣即係有咁樣，即係有啲網友可能會遲先至發揮嗰個弱性啊。 嗯。 咁咧，所以咧都聽咗我講，做之前一日飲一包，做嗰條再飲啦。咁、其實就可以 cover 翻嗰個空窗期啦。 嗯。 因為我只係可以攞我自己個 body。是半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就好有效嘅，咁、可能有啲真係可能要十幾廿個鐘，咁 佢哋自己試一次就知啦，好緊要。 冇用，你試你 咪你試一次你就知要幾耐有效啦，或者冇效啦。 即係應該係點樣咧？網友唔好話飲完之後唔一搞，佢冇用嘅。即係你諗下，因為其實等於你會充血，你點解會充血咧？就因為有刺激。 嗯， 但你冇刺激咧，就算你個血管擴張咗咧。啲血都唔會落到去你個海綿體度㗎嘛、 嗯。 所以如果你冇嘢搞呢，飲咗係理論上唔會有嘢嘅。除咗神撥。 唔係咁你睇 AV 你都硬啲嘅。 AV 我都好辛苦囉，唔好睇 AV 囉。 唔係咁你想知道有冇效咋嘛，問題。 唔該啦，打飛機打一個鐘頭啊。 你自己喺度諗都得啦，唔使睇 AV 呀，諗都諗到硬 嘅。即係咁樣就 飲咗。 咁總之就試下做之前一日飲一包。做嗰日再飲啦，咁可能會試咗你自己個藥效發揮成點， 嗯， 試咩啦？咁最後一樣啦，嗱呢樣就我唔 sure 噶，有網友同我講嘅， 嗯， 嗱佢話咧唔知點解咧， 因為佢都買得幾大量嘅。咁咧佢有幾包咧係擺咗籠底，即係可能幾年前買噶啦，咁未飲嘅。但佢話咧，原來佢話啲神山苦咧 有時效， 唔係啊，越耐係越好啊。 會咁緊要？ 我唔知嗱佢講嘅。 嗱咁可能有一樣嘢啫，神山苦啲材料偷工減料咯，開始。 唔係啊， 佢拆翻啲籠豆，咪先係舊貨，啲料堅啲咯。 我可能嘢可能係啦，咁我唔知啦，我唔知啦。咁佢話佢籠底嗰啲好撚得喎，但籠底嗰啲佢以前都飲過噶嘛，都係普通通嘅啫嘛，係咪先？佢以前都飲過籠底嗰啲噶，但係而家佢喺籠底再炒翻佢飲過嘅神山寶出嚟，唔同咗喎，佢話，勁咗啊！ 但係照計又冇道理㗎喎， 咁會唔會 即係佢密封㗎嘛？ 呢個就冇，所以我有講就唔係我講啦。 咁所以我咪話可能係佢依家偷工減料咗咯， 或者可能嗱，如果係。以藥理嚟講，有啲藥擺得耐咗，其實會發酵成啲。 你密封啊嘛，問題就係你密封咗就唔會發酵。 密封 嘅話， 你始終都有空氣喺入邊嘅。 梗唔係佢有空氣喺入邊，但係佢冇空氣流通，佢就唔會有細菌，唔會有任何發酵嘅。 我唔知啦，總之可能點解會耐咗？即係佢咁講，我就咁話俾朋友聽啦。即係我只可以講俾我自己嘅反應啦。我係新舊擺籠底，我一定有籠底啦，係咪先？你咁我乜嘢都有啦。我全部都係一樣嘅，一樣嘅。咁樣而家我講嗰啲咩十幾個鐘頭嘅嗰啲咧，就係網友同我講嘅。咁其實有時網友可能要試多幾次。調節咗好似阿碌咁，以前嚇飲嘅時候，哇心跳又砰砰聲，眼又紅，耳又熱嘅。咁而家老曬啦，啲咁嘅反應，但係都仲硬啦嚇。但係正證明都唔係咩啦。咁你哋可以自己調節啦。我只係我講嘅 case 只係用我自己嘅 case 啦，咁啊好啦，講完啦，咁啊講翻個所謂氣肉啊， 山東大姐， 山東妹，即係山東妹嚟講咧，佢都算高大啦，因為山東妹啊嘛， 咁山東不嬲都高大出名， 但山東妹嚟講佢就算細波啦，即係 AAA 啦，即係 OK， 即係個波就好撚似隻蛋咁。 荷包蛋， 打開只蛋咧， 荷包蛋 咁樣啦，即係大少少點啊？可能兩隻荷包蛋啦，double cheeseburger 咁啊，double 蛋啦，咁啊兩隻咁高度啦，咁啊係咁上下啦嚇，咁啊呢啲係床先知嘅啫，咁啊但係之前啊同佢玩嗰段咧就好撚正啦，咁啊我哋同埋得翻幾日 隔褲抄你啊嘛， 呢啲係即係隔褲抄啦。石下我塊面啦，石塊面啫，冇石過嘴噶吧？隔褲抄啦，坐喺我大髀上面啦，抹開我個髀，坐喺中間啦，話呢啲全部都有啦。咁跟住梗係飲酒啦，成日得閒就翹撚住啦，隻手翹撚住，哇，老婆一樣啦。咁而且佢睇個樣子又唔差㗎喎，幾靚㗎喎。我講就可能自己即係賣花賺花香啦。咁你睇下得翻幾日嗰位朋友啦，佢今朝早咧，就微信我問 你攞 抄佢抄牌啦，問佢攞牌，我話俾個牌佢啦，佢所以佢係諗住喺佢仲有新嗰幾日咧嚇， 呢幾日 喺呢幾日咧，佢可能會再揾嘅，咁我可能我同佢再去一次噶啦，到時交換咯，交換女啦，或者我襯翻佢嗰件，佢又襯翻我嗰件啦，咁樣啦，咁啊都係啦。同佢去玩完嗰個卡拉 OK 啦咁啊半醉嘅，其實半醉啦，雖然有飲有食有食解酒丸，但係都半醉嘅。咁啊，一人少啊，坦白講人少，有叫媽咪簽咗酒。咁啊，其實都幾醉下啦，但係最緊要係冇食飯啊嘛。咁我哋就走去木小口嗰度嗌嘢食啦。咁啊嗌，唔知邊條女啊？好似就我嗰條啦。就話啊嗌酒飲啦，咁啊唔知點解啊，佢一嗌嗰啲嗌一揸嗰啲咧，即係好大揸嗰啲咧，有個 掣流擰出嚟嗰啲， 擰出嚟好似開水喉咁 啊，生啤嗰啲， 生啤哇整揸咁嘅嘢出嚟，我屌你老尾啦，我依家開始啤花夫噶啦，屌你老尾我咁啊我咁啊我唔制啦，我自己另外嗌一杯檸檬水啊，解酒幾好啊！啲糖分嘅嘢咧，即係嗰啲 植物堂啊，啊咁啊，其實某程度係幾好解咒嘅。咁啊咁啊嗌嗰啲飲乜，佢哋喺度劈啊，劈下都頂唔順啊。其實幾靚折騰嘅。嗱，折騰到點樣咧？嗰件女即係唔係我嗰件喎？ 嗯。多老嗰件。 得翻幾日，朋友嗰件女咧，佢係微信我啦今日啊。咁佢話：我瞓緊覺，啱啱瞓醒。即係咧，我覺得我係兩點零鐘加佢微信嘅。 嗯。 因為得翻幾日嗰個網友咧，咁佢俾咗個微信，俾咗佢個微信我，我就未加。 嗯。 咁我兩點鐘咧就得閒啦。咁你諗下，我幾多忙啦？就加佢微信，佢我加佢微信，佢冇覆過我嘅。要今朝七點鐘先覆我。都證明佢哇都飲咗幾撚醉，佢兩點至七點嗰段時間應該係跳曬片嘅。 嗯。 啊，我哋呢啲證明幾好玩啦嚇。咁呢樣嘢我就唔知啦，你要問各位網友啦嚇。咁啊講我啦。 嗯。 咁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呢件女有啲咩奇怪嘢咧？嗱，因為講真佢上咗幾好嘅。啊，著條短裙啦，咁啊高啦，咁啊原來佢以前係做 dancer 嘅，做 dancer 嘅，咁咧就即席表演咗一 part 類似鋼管舞，當然唔係冇鋼管啦，咁啊黐住個電視機喺度跳一 part 舞嗰啲咧，似模似樣噶，似模似樣噶，咁啊冇嘢喎，咁真係，咁你可想而知，跟住做 dancer 佢條腰係幾， 幾大扭力 啊，幾撚大扭力，啊我想話啊呢個嗰塊好幾大扭力，好撚大扭力。都唔緊要啦，咁跟住我哋咁咁提醒食嘢沖涼啦。咁聖德堡呢唔係呀，聖 X 堡，聖 X 堡呢咁佢有啲房呢就有浴缸。咁其實我喺聖 X 堡呢甚少浸嘅同女，因為啲女唔肯浸， 嚴污糟多數都 係啦。咁都有時即係我朝頭早就浸一浸嘅啫，或者我早啲去就浸一浸嘅啫。咁呢次呢咁我嗰條女話喂不如一齊浸。 佢叫喎， 大佬呢啲係 你叫喎， 戰男俱樂部我講嘅嘢嚟㗎喎，你咪聽緊咗我戰男俱樂部，你先至講啊，冇程度啲未聽過你，唔會主動喎，未試過有女仔主動話同我一齊浸，我係咁撚忙，我未試過，咁撚大個人，50歲人，屌閪屌咗一千件女，係冇一件女係同你嗰個一齊浸。除咗溫泉之外啊， 溫泉啊，東莞嗰啲啦 ，ISO 嗰啲， 因為嗰啲之外啦，嗰啲工業嚟嘅工作嚟噶嘛，佢話一齊浸，哇，唔好一齊浸，正啊，好中意啊！喺浸嘅期間咧，咁啊當然啦，佢喺我對面又試過啦，跟住佢係背脊壓住我啦，咁你知啦，我有一種臂章喺度咁啊，叫神山虎啊嘛，咁啊一浸水就硬嘅啦，屌你咩？見到你嘅，雖然佢波細啲係嘛？咁已經硬咗啦。咁呢佢就坐咗我上面喎。入咗落去。 嘩。 0.00。 哎呦。 偷我未為意。 即刻退咗去。 佢偷我未為意就已經幫我 0.00, 佢主動 0.00。嘩屌你老咪聽過自然俱樂部啊。有呢樣嘢㗎咪。咁我當然退開佢啦。因為只有退開之。只有聽過以前男俱樂部嘅人，你知道而家我會推開佢㗎啦，費事0.00啊，太撚危。點解我而家唔信？即係其實唔好贊成0.00嘅，即係但係我都話有時會偶然0.00都睇你信唔信，信唔信佢過啦。問題我梗係信佢唔過啦。點解信佢唔過啊？嗱，呢個就空少嘅遺言啦。聽唔聽？阿空時家唔知去邊度啊？我驚嚇咁啊佢話聽。佢成日咁講，因為佢好鍾意0.00嘅。咁佢話呢，如果嗰件女一嗌佢0.00佢肯嘅話，你千祈唔好。因為同得你肯，佢個撚個都肯。如果有嗰件女係唔肯同你0.00嘅，要加上你自己嘅美貌，因為冚家產佢幾靚靚仔㗎嘛，好笑係咪先。 把嘴又夠。 把嘴又夠甜㗎嘛，又識個老細㗎嘛。咁要哎要塞要氹呢先可以0.00呢，佢就夠膽0.00啦。係啦啦，佢呢個方法呢就入咗我個腦裏面啦。咁呢一個咁嘅山東妹 咁主動 肯我0.00，咁我就唔0.00啦，我就推開佢。但係講真呢係曾經入咗幾秒鐘嘅。 咁冇罪，咁你哋唔係打摩擦 OK 啩。 咁其實冇問題，我冇傷口嘅。我冇傷口嘅。咁啊0.00咗啦，大家記住啊，智能俱樂部講嘅0.00，佢係0.00啊， 甚少女肯零點零零噶嘛，基本上就係咪先？有甚少女肯同你 衝入， 衝浸浴缸噶嘛？ 主動 啊，主動噶嘛？啊，咁就一咁啊，鏡頭一轉就喺張牀度啦。 嗯， 啊，咁跟住梗係打下車輪啦。但係佢嗱個問題出現啦，佢唔係好中意打車輪。 嗯， 佢只可以錫嘴，而唔係 可以濕吻。 係啦，唔可以親，唔可以濕吻、嗯，只可以點點點點。 嗯， 咁。是冇係冇人㗎啦、 嗯、 是冇人㗎啦都啦個冇啊。 嗯。 但係我首先數咗嗰啲唔好嘅嘢先。佢唔鍾意俾人揸嘅。 嗯。 佢就連睇俾佢睇到啲波佢都唔鍾意嘅。 嗯、 啊。所以成日搵手揞撚住嘅。 嗯。 咁啊屌屌下佢嘅時候呢咁佢都搵隻手揞住對波嘅。咁通常有時屌得嘅勁嗰時候呢佢會搵隻手呢捉住你嘅手臂㗎嘛。啊、但佢都搵啲頭髮遮住佢對波嘅。 Okay。 Okay？ 我好長頭髮嘅。 好長頭髮嘅。咁我插緊佢嘅時候咧，咁咧，嗰條女點樣咧？跟住攞個枕頭，佢自己攞個枕頭放喺佢自己嘅屁股上面。 嗯， 你有冇聽過自然俱樂部啊？唔使我做，你自己做埋嘅喂。即係我唔使我講，你沖涼，浴缸，你會自己浴缸喎。 嗯， 你唔使我同你講零點零零，你自己零點零零喎。你唔使我。同你講塞佢個屁股落個塞個枕頭落屁股度，你會自己嚟㗎喎。你全部都係點樣聽我偷聽我自然俱樂部先至有㗎喎話聲你聽 ,ok?、嗯、但佢唔識講廣東話㗎喎記住啊山東人喎。咁撚淫賊。但係都有嗰陣提我話好撚濕㗎一摸佢搵濕㗎啦。跟住我都係好撚威啦佢個老公我好濕啊咁樣講話當然你看到我嘛。你見到我梗係濕啦我真係你知道你褲乾㗎啦。咁你知啦因為其實家陣有飲咗酒啦咁都好肯耐下㗎嘛咁仲有少少講漏咗咁因為呢我呢次呢就帶咗三個唔同嘅套 嗯 有 刺激特啦003 有一個0.03啦 嗯 有一個提子味 嗯 點解有提子味呢就是上次我哋去食 Expo, 咁嗰個女仔呢就帶咗個提子味嘅避孕套出嚟咁因為我又有知己特啦我有 0.03 啦所以就冇用嗰、那個、 嗯、 但佢嗰個避孕套呢就留低咗喺度。 喔咁你執埋 咗。執埋啦。咁三個俾佢用啦。咁我就套緊一個提子味其實佢揀嘅佢揀就隨機啦唉而家隨機玩隨機啦。咁可能佢見到嗰個顏色唔同啦咁就套咗落跟住佢擔都唔可以叫擔即係我哋嘅認知係嘅擔呢佢唔係叫擔如果我哋嘅認知呢佢應該叫釘釘釘我釘個袋呀或者釘係完全冇感覺嘅釘點點釘釘釘釘釘釘釘釘幾秒鐘啦咁或者叫咁佢又叫擔過啦我又冇主動叫你擔喎唔係冇好知道叫你釘喎即係你釘啦。即係全部呢啲係我似乎講過而佢會走去做㗎喎。好啦枕頭戰屁股又診一診診到唔知你知飲咗酒啦零舍內啦即係超過15分鐘話啫第一跳第一跳。咁跟住診診下不如後面入喎。 嗯。 我屌你老母你係咪真係聽過 佢嗌。 係啊你係咪真係聽過自然俱樂部啊你明白嗎你說我沒有要求你入我沒要求你入是啊右邊入你是啊後面入那怎麼當然壞即是你真的攞你命啦即是我很殘忍我覺得如果我在後面入我很殘忍。啊但又不是喎。 他又瘦曬喎。 瘦喎。是但之後他一樣嘢呢因為口在後面入的時候呢我揸他老母怎麼閪喎。 嗯。 但我揸他的時候呢他就不是很想讓我揸。 嗯。 那跟住呢就夾硬明白嗎就分開了。 嗯。 咁分開咗我唔喺後面入我咪喺前面再診診到我唔知乜撚唔知乜撚嘢時候啦因為你咁終於都肥撚咗我都唔緊要啦肥撚咗咁樣就好撚正啦你知啦嘩有質全部冇唔係我提出嘅浸浴缸啦0.00 啦 釘 啦 後入 啦戰屁股啦五樣嘢我喺節目講過嘅但係我都好鍾意玩嘅其實真係好鍾意玩嘅但係唔係咁建議我有玩0.00呀但係我都鍾意玩咗嘅。我全部鍾意玩嘅但我冇提出嘅全部做晒。 嗯。 嘩屌你老味加上個上頭唔差。 嗯。 ok? 都幾靚女又 dancer。 嗯。 身材又係波差啲啫，又有咩咬力啊？ 扭力 又有扭力啊！咁跟住瞓啦，咁啊就進咗就瞓啦。咁啊瞓咗多咗，當然我都揾啲水沖沖尿漿噶，咁啊跟住瞓咯。佢一路咧揸住個條鋸嚟瞓。我屌你老味，我好撚就中意俾人揸住條鋸嚟瞓嘅，因為揸揸下就硬下就會搞噶啦嘛。 嗯， 但當然咧，第一 Q 就係、是、真係撐太耐啦。 嗯， 咁啊佢揸下咪硬咯。咁就大概兩點零鐘到啦。 嗯。 啊，咁又硬啦， 嗯，就第二圈啦， 啊，俾佢揸喺硬咗，又蠢过咯， 嗯， 但呢只快好多啦，因为换咗个套咧，随机噶嘛， 嗯， 嗰个系0.03嚟嘅， 哦， 就比其平时快咗几多啦，快咗几多我系梗系唔会话俾你听啦，呢啲私隐嚟噶嘛，OK， 啊，总之就比提先嗰个系快咗好多啦， 嗯， 啊，咁啊，但都好捻只爽，即系第二次屌佢咧，其实隔咗系个零钟头噶咋， 嗯， 个零钟头噶咋。都一樣咁多水多汁喎，咁跟住瞓，咁啊，瞓，咁啊，佢非常之想，第三 Q， 但我非常之頂唔順，太撚攰啦，咁啊，跟住咁啊，瞓到唔知九點零鐘啦，跟住我去咗廁所，我都企先，跟住我嚟講，我唔做第三次啦，我哋繼續瞓啦，咁跟住我，哦，你唔做。唔做走咯，但係坦白講，如果我肯做第三 Q 咧，都有得做。因為點解咧？我診完第二 Q 咧，佢嘅手一段係，即係除咗有時會拖住我隻手啦，有時都會揸緊住我條脷嘅。佢係好撚唔中意我隻手，我條手即係譬如我揾隻手拗條賓州咧，拗春袋你啲男人，十個男人十個都痕啫嘛，係成拗噶嘛。佢拗嚟唔好打飛機啦，咁樣扭嘅，只要我一揸我即係摸一摸我自己條脷咧，佢就會。佢見到咧，佢就會摸我啦。 嗯， 哇，真係好撚，很正喎、 啊。咁、 okay、啊，都係1500。咁當然咧，我又俾咗封俾咗個紅包佢啦。咁樣，咁啊都係1600。哇，咁琴晚嚟講，喂呢件女嗱，上頭身高好高啊，好高啊，同我矮我少少嘅啫。 嗯， 好啱你同高佬啊，呢件女啊，咁啊又我中意做嘅嘢，佢全部做曬。 嗯， 係唔使我嚟出咯，最緊要係。我咁樣診完呢次我咁掂曬，咁我真係約啦，不如下次約你嚟路啊！諗都唔諗，即刻應承，飯應承啊！好啊，好啊，正啊！咁我咁啊，咪得咯！咁 啊，約多個話咯。 啊，咁當然啦，即係下次見到佢咧，就當然唔係我屌啦。 嗯， 因為冇我份啊嘛，因為有啲就得幾日命啊！仲有啊，我就係覺得喂呢啲女。喂，我正系我得我一個玩咧，太撚浪費啦。 嗯， 我哋應該輪啊，話俾你聽，真係應該輪，真係應該輪啊！你唔會覺得差。 嗯， 你即係可能你唔中意呢啲咁高大，或者你唔中意咁嘅樣。嗱，個樣唔差噶，因為你知你各花入各眼嘅啦。 嗯， 高佬就只排就排咗啦，你都排啊。 嗯， 你都排啊。其他網友嗱，當然啦，去得嗰度咧就唔好太多人啦，唔好太多人，因為。太多人實死啊！實啊，網友死啊！實好多網友死添啊！啊，我覺得係三個至四個度啦，就夠噶啦。 嗯。 咁啊，即係撚下撚下，你又撚一次，第二個撚一次，盡快冚撚咗佢先啦！呢件女，喂，唔好留啊，大佬，真係唔好留山口啊！你真係唔好留山口。即係我覺得，呢啲好嘢咧，係應該分享啊。 嗯。 即係我覺得嗱，可能我講得冇啊。啊，蒙古妹覺得咁精彩，但我本身琴晚我覺得好撚精彩， 嗯， 啊，好撚柒正，總之我就覺得，咁希望即係我唔介意噶嘛，係咪先？我就唔怕，因為你屌完之後，喂，我屌完咗之後，你屌我件女啊，我冇呢樣嘢噶嘛， 嗯 啊，我而家我就將佢推薦俾大家， 嗯， 啊，或者你哋同我哋下次去消費又唔貴，飲酒嗱，我話俾你聽，張單賣幾錢啊？500多蚊， 嗯。 即係我哋嗰晚張單賣500多蚊，但係我當然俾一嚿水俾 媽咪啦，少爺啦， 少爺我俾250。 哇！ 有一次我俾咗50， 嗯， 跟住第二個就俾咗毛巾仔俾50，跟住兩個少爺，250。 哦， 咁啊真係加即係我俾350啦，350連埋張單500多，550蚊啦應該，咁應該係九嚿水， 嗯， 咁兩條友九嚿水，咁當然啦，我啊。 我收啊高佬就死五嚿啊嘛，我就四嚿水跳舞啫嘛。咁、我真係唔貴，我千五蚊都唔使。我今朝仲特地滴翻嚟添，誒地市都費事咧，搭你啊屌，夠攞住咁樣執，咁樣執多嘢。咁啊可以啊可以啊，如果呢條女喺度咧，即係下次我哋睇下點樣組團，但唔會好多人嘅啦，唔會好多人，三四個。 嗯 啊咁樣你就請其他啦。啊！你都我請其他，你哋診呢件女啦。當然啦，你可以睇咗，真係啱你先診嘅。 嗯。 OK， 咁唔係咁啊！我翻出咯，我真係完全可以翻出呢件。呢件係全天候，可以喺約佢勞翻出，喺色 X 補翻出。總之有一出，我呢件女我都可以出。得嘅話，我有啲可能佢會做一個我嘅長期飯盒添。 嗯。 因為佢好似即係扮 有啲 feel 啊， 呃到你啊！當然我唔會有啲 feel， 你放心啊。佢呃到你，佢呃到你覺得佢係鍾意你嘅。當然我解我呢個道行你呃我唔到啦。但佢真係佢俾咗啲咁嘅諗法俾你。OK， 喂呢啲正啊正。好啦咁啊話喺35分鐘。我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因為啦下個禮拜再見啦咁樣神山虎照買啦。仲有一樣嘢其實最得起呢其實係有貨嘅。但係呢而家係賣70蚊一盒。咁你哋好撚難。咁你真係要喺銀行入數啦。咁如果你要買就買啦，唔買都唔緊要嘅，因為我係夠貨有我有班長期嘅客户買最得起嘅。咁如果佢有你有嘅話，咁不如就做埋你哋生意啦。咁而家坊間出面呢喺牛頭角賣緊98蚊。98, 我就70。OK? 當然你可能搵得平過我嘅，咁就你各下本事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多啲幫襯啦。咁啊下個禮拜返嚟再傾啦，拜拜。 拜拜。